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听《风骚》，乜都啱。今日着翻件厚衫，我系小张张。 好，有一样想问一问大家， 请 知唔知道咧？而家最红嘅韩国女团系乜嘢？ 唔知道啊。 咩啊 ？Blackpink 嘛，唔系咩？ 冇错、哦。我觉得其实我哋可以组成一个嘅，就系最红嘅男子组合。 叫咩呢？ 就系、是、你同佢可以组成，即系小羊羊同埋嘅就系小强强可以准可以组成嘅一个叫 Blackpink 背脊背痛。我认我认我系有 嘅，呢、這个呢、這个好，我真系 系 B S C K P A I 咩啊？冇 backping 啊嘛？ 你哋做咩 backping 啊？ 你哋简直就系我哋嘅拼啊！這個、我拼 服，我 OK 嘅呢一个 B A C K， 中唔中意呢一个组合名啊？ 就好过 B A G， 得明白 嘅。 好到我，喂， 系咪先？ 喂，听住先啦，马老师。 你打佢反应。 你讲，佢会计。喂，唔该，我想揾小羊羊啊。 喂，唔该，我揾小羊羊啊。 喂，唔该，我想揾小羊羊啊。唔好意思啊，今日系冇人揾到我噶，因为我今朝早太匆忙，我连电话都唔记得带噶。 系啦，有咩打嚟呢个风骚啦？ 诶，过过主。 系啊，快啲。 嗱，女仔 IQ 题，点解咁惊？月嘅中间咧，即系十五日，每一个月去到月中就好惊咧。 period 唔系， 应该冇易嘅，冇咁直接嘅。 系关于啲咩噶？ 系关于咩？ 系估一个字，同女仔最惊嘅中文字。 阿姐，阿姐，咦？唔系肥关文字啊？ 月花 关文字啊？ 月花做咩？做老 字？半。即系我爹，哎呀，边个咁聪明？ 其实咪即系一样嗰边。 好嘢 ，Blackpink 好嘢。 佢啊啦，佢 Blackpink 啊。 因为我睇你今日嘅数字系几多个啊？啊，留意住呢个圣诞节前啊，睇下冲唔冲到线啊！恭喜你啊！ 恭喜！好似2023年再有一次嘞噃。 系啊， 系啊， 系有下礼拜。 唔系下个礼拜，杨洋啊嘛，杨妹啊嘛，系啊，你再一次噶啦。 今日次数啊， 努力。加油！ 点努力啊？ 老师加油！ 耶！ 好啦，接下嚟星期一嘅节目啊，十八度嘅气温，今日凉翻啲啲，咁啊，大家应该心理准备，冻咗几日噶啦。今日多云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风骚跑人今日一样有古古啊，学古文，嚟一齐摇一摇一摇，仲有呢个熟女关 注。等下佢只揞住一条腰嚟噶。 唱。 节目风骚快活人十点搭四，一个冬天，大家开始有冬天的感觉啦，即系呢几日完全系感受到啦，点样度过你呢个周末啊？会唔会即系做咗好多寒衣又即系拎翻出嚟啊？又搞好多嘢啊？咁样，我发觉已经忘记冬天种感觉，你记唔记得？即系唔记得咗咯，已经，即系唔记得咗着厚衫系点啊？系啊系，即系已经好陌生嘅感觉。 都系我今日翻嚟咧，见到阿丽嘅前辈同阿马老师啦，又一个星期冇见你啦，之后佢哋两个咧着一好厚嘅外套咯，哇！嗰種好軟綿綿嘅感覺咧，係有種衝動想衝埋去攬住佢。同埋馬老師今日嗰、那個羽絨仔啦，係一個紅色嘅外套咧，好有聖誕嘅氣氛啊！ 聖誕老人啊， 係啊， 係啊， 禮物啦， 你就鹿啦，拍咗喺出邊啊嘛！ 佢以馬代鹿啊，指鹿為馬， 我知你就係鹿， 你個 Rudolph 喺出邊啊嘛，係啊，拍咗喺出邊食緊嘢， 係啊 係啊，開心。 但係又咁講，即係而家呢一個轉。冻嘅天气都系身边好多人病啦，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咯。 系咯，多咗人咳嘅，你喺街嗰度系咪？戴翻个口罩咯，系啊，人多。 有位听众佢可唔可以讲啊？可以鼓励佢啊，因为咧佢叫阿 Ken 啊，佢咧就呢几日话唔舒服入咗医院，咁啊希望你尽早康复啦。 系， 咁同埋喺你可能如果冇嘢做嘅喺医院期间都系听住我哋风骚发活人啦。我谂对于你嘅 病 康复系会 有好大帮助。 系啦， 笑下笑下就好翻啦，吓系咪咁啊？ 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啊，风骚笑一笑耶！ 哇！ 哇！哇！我真系跟你哋三位学噶咋？ 系啊，我都系，但好学忙咯，就系你点解要学呢啲嘢咧？ 系咪？系， 你 几岁？ 你几多岁啦？你 独特嘅性格，我唔好啊！ 我都系咁话，咁啊有自己一条路得唔得？ 好随波逐流啊！ 呢个天气咧，即系留意身体嘅，咁啊都问下欣欣啦，希望快啲好翻。 系啦，欣欣又唔舒服啦。 欣欣成日都唔舒服噶啦，系啊，佢有几次唔舒服。 佢舒服嗰阵时，你话俾我听，好毒啊！嗬，但 我 都冇办法。 其实我系担心佢嘅，系啊。 但系知唔知佢成日都唔舒服啊？ 太多嘢做咯， 因為佢係啊為咗工作， 同埋佢認真做嘅工作， 冇錯冇錯， 係。 喂，講開工作咧，可以預告一下，我哋今禮拜開始咧，我哋節目嘅環節咧有 啲調動嘅， 調動啦， 冇錯， 有新嘅環節開始啦。最大家上個禮拜引申到落嚟嘅，當然就係我哋嘅風騷實習生啦。因為上個禮拜已經有好多朋友星期四打電話嚟啦，所以今個禮拜咧，星期三咧，我哋就會有呢個推出風騷實習生正式同大家見面啦。 係啦，咁大家其實可以留意嘅，逢禮拜一嘅其實基本上嗰啲環節係冇變嘅，係禮拜二嘅話咧有少少輕微嘅調動嘅啫。咁就係將我哋平時嘅中醫咧，我就會抌咗過去我哋嘅星， 唔準抌掉， 唔係應該話係請阿取 Sir 禮拜三先至出，係啦，請魚肉報。咁就星期三先同我哋咧就系啦，要帮我哋把个脉嘅系啦，揸下手仔咁样咯。所以若果系听开礼拜二， 先听唔到取 Sir 把声。 但系我哋会有嘅就系西班牙老师，开到你嗰饭嘅，就有个西班牙牙学语，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环节嘅话，大家要学一啲嘅就系西班牙嘅西班牙话啦，同埋佢哋嘅文化啦、食物啦等等所有嘅嘢嘅话，可以了解多啲呢一方面嘅。 咁啊呢一方面咧，小杨当然我哋嘅师兄啦，因为学咗一段时间嘅啦， 学咗 一 段时间啦，但系都系半桶水嘅半桶水啦。 你半桶水，我就系冇水啊！ 我要高度介绍我哋西班牙牙学语嘅主持啊，就系、是、我哋嘅 Billy Sir 啊，我都好有渊源嘅，咁究竟咩渊源咧？大家记住听啦。 我仲以为你而家讲添， 唔会啦，卖个关子啊，卖个瓜子俾大家。 而家讲 ，OK， 好。 但西班牙咧，我想话咧，佢嘅语文咧，系咪真系要好快噶？讲得， 其实佢哋讲嘢好。 我上次听你讲就系话咧，佢讲得快嘅时候，你都听唔切噶嘛。 即系我而家其实我大学 minor 西班牙文啦，之后毕咗业之后都断断续续，而家就稳定恒常学。我谂恒常学咗两三年啦。但系我到而家佢哋一快讲，我哋做 listening， 我哋系所有同学都系听唔到， 即系佢放慢速度先， 放慢。即系老师上堂讲嘢都要好似而家咁样， 即 系 要 几 慢啊？系咁， 咁又唔使，即系好似我而家讲嘢速度咯，我而家讲嘢速度咁慢都听到。 但系其实我认住人哋听我哋讲嘢，都觉得我哋讲得好快 嘅， 其实一样 嘅 啫， 系 嘅，系啊系啊。 但系西班牙文我谂系欧洲语言嚟讲系算系快嗰啲， 因为佢好密啊，系嘛，啲字好密， 系啊， Okay， 那你知唔知廣東話一秒鐘講幾多個字？ 一秒鐘 可以， 可以，一秒鐘可以講七個 字，四個 字 錯， 十個字， 有一個標準嘅指定嘅標準嘅， 五個字 啊？咩標準啊？ 咪即係正常嘅， 正常嘅 平均數 語速 嚇，一秒講幾多個字？ 一秒鐘，一秒鐘， 一秒 唔係講好多字嘅啫，十個字。 唔係因為我哋寫劇本都有計嘅，譬如話寫一分鐘嘅對白咁要預嘅。 我 语唔系啊，你需要计 五至十个字 语速啫，你要计咩嘅啫嘛？喂，每一个人讲嘢个语速都唔同嘅喎。 即系平均啊，即系如果你 佢拉平均 数 嘅， 系嘛？ 我谂系咪都系双位数以下嘅？ 四个字，一秒钟讲四个字， 你好叻啊你！ Well， 香港著名嘅编剧， 喂，我同阿李丽如讲紧嘢啊，你插嘴。 嗰个系咪马小？系咪马小强嘅速度嚟嘅？ 唔系，一般系要咁样嘅， 即系用呢一个标准，就喺入场睇嘅观众就可以清晰。接收到你嘅信息 啦。 咁我想問下西班牙有冇呢啲嘢？ 有冇語速 噶？嗱，我會將你呢個意見收集之後，我聽日會幫你問 Billy Sir 嘅。 好啊， 使鬼你問咩？我哋聽日都喺度。 馬老師未識 Billy Sir 啊嘛， 係啊， 咁啊 係，冇錯冇錯。 好嘅， 咁啊。 因為我想講，今日咧望住馬老師，雖然因為闊別咗佢一個星期冇見啦，我見到佢咧，哇！ 好英俊， 系有种成熟嘅感觉。我今朝有幻想下嘅，即系虽然呢个幻想好肮脏啊，但系咧都忍不住幻想就 系 咩咧？佢而家呢个流苏嘅 look， 因为佢今日嘅流苏系比佢平时流苏系长啲嘅，即 系多啲嘅。 如果佢个身形系可以有少少 肌肉。 佢似一個好吸引嘅韓國大叔， 哦、 但係唔好意思，你個肚腩而家係未到嘅。 唔係咁，如果你唔睇個肚腩嘅話，其實佢呃得下人嘅，係啊。咁佢有呢一塊，唔係今日你呢一個上身嘅 look 咧，即係當然唔係空 遮咗個肚腩， 係啦，就唔係好得啦。咁其實係 OK 嘅，真係 OK 嘅。真係 OK 嘅，其實你流叔，我講過俾你聽過， 佢講啊，佢第一個講， 佢上次流過一次㗎啦，流落喺又睇翻啫嘛， 係即係貪玩啫，我哋呢啲係靠內在美㗎 嘛，咁又唔好， 咁我到咗呢個年紀仲要走去， 你千祈唔好咁諗，有專外係認專內嘅，兩樣嘢係一定要嘅，又會影響㗎，會影響㗎，你著衫著成點，又或者就你嗰輪你打扮一下咧，喺啲嘢會互相互為影響㗎 ，OK， 真係㗎， 同埋我想講，我有見過我噏唔出個名。有一个七十几岁的日本老伯伯啦，佢依然系贴住潮流的尖端咧，系上不同的 fashion 嘅雜誌啦，同埋影出嚟其實係好型，所以唔好因為年齡去。系咯， 系啊， 唔去打扮自己，因为同埋你打扮自己开心啦， 啊、 你个气场好啦，好多好嘅事咧， 就会吸引到， 就会吸引 嚟化妆嘛。最近网上都见到一个七十几岁嘅伯伯咧，佢仲系 keep 住去 gym 啦，同埋 keep 住咧系着靓衫啦咁样。咁后来有个记者揾佢影咗一辑嗰啲叫写真啊，咁啊好有型咁样。我唔记得边个国籍啦。 你系咪又想有记者揾你啊？ 唔系， 问我问下你啫， 得噶。 唔系打，但系你 人哋做 gym 做咩要得罪你咧？ 佢冇得罪我啊！ 人哋做 gym 有冇得罪你咧？ 冇， 你做乜嘢又话人哋做 gym 嘅话，跟住你有咩咧？系啊，我有啲咩说话我会讲出嚟。你讲， 好公平啊！李丽啊， 你讲有冇得罪你？ 同阿李丽要讲完，你又得 罪。仔仔仔仔， 真系惊喜啊！我都互望噶啦，唔系我意思。一定会有杂志揾啊， 唔使啦呢啲啊。其实做 嘢系咩杂志啫？ 每个每个人嘅选择， 你真系懂我啊！嗰啲系咩杂志啊？呢个先关键。 我唔理，总之有杂志， 有 杂志都 赢咗， 已经成功啦。 唔系嘅，唔系呢个绝对唔系成功， 大佬 唔系成功嘅指标， 你知噶。 因为自己对自己嘅身体有一种嘅叫做责任啊嘛，要求噶嘛，系咪先？即系可能你会觉得，诶，玩嚟做乜嘢？咁但系自己喜欢，即系当一种兴趣咧，就好难要解释。 唔系呢一样嘢，其实你系冇停过嘅， 冇得解释。 我就识你到而家，你 都 系好中意自己大只，佢中意自己大只嘅。 其实都系， 即 系 有时你会见到佢无端端要听到，你会见到佢见唔到佢个人，但 系 佢 系 点解你见唔到佢个人，但系你听到啲声嘅？ 咁啊，突然间。 嗰时候你未入嚟，你明唔明啊？你未入嚟，喺后边，佢喺后边，佢做呢样嘢，吓死我！ 做紧掌上 啊！做乜嘢啊？你 大家听到你声，以为我啲做咩？做紧掌上啊！ 我都唔知俾咩反应佢好。 李丽蕊，你唔好笑人啊！ 跟住我哋两个就对望。 我想讲，我要公开我同李丽蕊前辈嘅秘密啊！我哋咧有个 promise 嘅，就 系 每次见面咧，我哋都要跳一百下。 系一百下咩？ 一百 系啊！ 你唔好走我数啊！我哋仲话做唔到咧，每一下要计钱噶。 系啊，我喺度，我听到啊，系啊。咁你今日做咗未啊？ 未啊，阵间先。 好，三蚊就出去做啦。 变咗咁似我。 系啊，我有钱。 李丽蕊，放马过嚟啦！ 准备，一、二、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三隧分流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话：新方案实施后，商用车的隧道费或一加至50元，部分路线要调整收费，以弥补加隧道费的损失。他话之前提早调升西贡至湾仔路线的小巴车费，司机反映乘客量下跌了一至两成。他希望當局可以調減隧道費至20元，認為對乘客都有好處。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說，今早駕車經將軍澳隧道之後再行紅隧出灣仔，全程行車比平時暢順，在紅隧到灣仔大約用了6-7分鐘，比上星期五花10多分鐘快。不過他認為目前收費複雜，如果政府收多了錢會影響駕駛者心理，希望當局做好管理，並在第一季或半年後檢討情況。渠務處處長莫永昌表示，會重新檢視現時200年一遇的排水幹渠系統標準是否仍然合用，水浸黑點機制和蓄洪池容量等預計明年底完成。莫永昌接受明報專訪時說，因應九月的暴雨，在正進行的防洪管理研究中會重新有關審視標準，並參考國內外的經驗以決定日後的方向。另外，當局正規劃23個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預計明年就當中七個工程設施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期望明年開展工作，部分設施最快2027年分階段建成。考慮到黃大仙和柴灣一帶曾經在暴雨期間發生嚴重水浸，莫永昌說當局今個月已經在兩區展開短期工程，期望不遲於下個雨季來臨前完成。北韓繼昨晚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之後，今朝再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洲際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軍方上午8點多在平壤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遠程彈道導彈，飛行大約1000公里之後跌入海中。韓方在加強警戒的同時，會同美日兩國就相關情報緊密溝通，以保持萬全的應對態勢。日本海上保安廳說，北韓今朝發射的疑似導彈在飛行大約一小時後跌入北海道以西的海域。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政府官員說，相信北韓今朝發射的是洲際彈道導彈，飛行高度可以超過6000公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較為和暖，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寒冷。現時氣温1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63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5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8跌1.6，东方甄选30.05升3.8。腾讯控股310.8跌3.6，美团83.5跌1.45，南方恒生科技3.66八跌4，阿里巴巴72元升4，友邦保险67.95升5，比亚迪股份202.8跌5.8，小鹏汽车56.25跌3.05，商汤1.1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42.37，瑞士法郎0.87，加元1.339，人民币7.13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2620点，跌349点。港金报18790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09美元，卖出202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今日三隧分流啦，分时段收费第一个工作日噶，咁而家咧系非繁忙时间啦，咁私家车咧全部划一收费啦，都系30元噶，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嘅情况啦，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而家三条隧道嘅过海情况，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交通咧都系畅通嘅，咁同埋而家系非繁忙时间啦，所有划一收费咧都系私家车咧都系30元，咁讲翻路面嘅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富泰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 土瓜湾嘅上乡道去翻码头围道方向，咁而家介乎咧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咧，全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就系土瓜湾嘅上乡道啦，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啦同埋炮仗街一段咧，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西九龙走廊啦、南昌村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方向元朗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格无量。 好啦，继续话你阿风骚化人啦，好快好快到圣诞节啦，圣诞节系一个宗教节日啦，咁但系咧近年咧同好多商机啊挂钩啦，甚至啊同呢个拍拖啊、舞会啊，舞会就好多年前可能都已经有呢一种嘅文化或者呢种嘅习惯嘅啦，咁样，咁但系对呢啲叫做单身人士嚟讲咧，始终咧就未必会有个机会可以认识到一啲自己喜欢嘅异性啊咁样啦，咁啊睇一睇咧网上咧弹咗啲文章介绍日本有一种叫双席屋。唔知大家对呢样嘢咧又点睇咧？咁样双席屋咧，嗱，双就相信个双啦，即系席就主席嘅席啦。双席屋，嗯， 系咪你头先咁样引言？系咪即系呢一间屋入边类似系做啲 speed dating 嘅嘢咧？ 嗱，有啲 我估其实就系应该系两个唔识嘅人嘅话，但系就系大家一齐租屋。 我唔系双，我觉得系互相啊，个意思。席咧，其实我之前古文都教过啦，就系一块席。坐低，大家倾下偈，坐低好咯， 其实大家都啱嘅， 唔瞓得低啊，攰， 可唔可以企喺度啊？ 攰唔得，踎唔得嘛，踎得唔得啊？ 单脚企 都单脚企跳， 一定要坐， 躺平可以躺平，OK， 系佢呢个屋其实唔系真系你平时喺屋企住嗰啲屋，佢系居酒屋，即系去食嘢饮嘢嘅地方。嗱，佢系点样嘅咧？其实都好有好几年嘅推出噶啦，就非常之盛行嘅。基本上得两个字嘅啫，那个目的就系约会，即系识人吓咁样。佢系点样咧？嗱，对于好多女仔嚟讲咧， 识人系边个识先？ 认识我先。 哦 okay、 你谂到咩识啊，马老师？唔系即系咁样问， 知识个识 都得，系都得吓。 胆识过人啊嘛，嘛你想讲？ 得啦，冇讲远啦，我继续 呢一个 抵男 双席屋嘅玩法系点样样咧？就系男仔系要收钱。女仔系唔需要俾钱， 性别歧视啊！ 第一， 我要俾， 继续 我要俾。 第二， 我 唔俾，我要唔俾， 黐线！ 我同你一齐，我同你一齐去。 咁里边咧就系以自助餐嘅形式，即系唔会有人 serve 嘅。咁总之你入队咧，你自己就攞嘢食啦。但系咧，佢就系唔俾单身人士，譬如阿小杨，你嗰日唔得，你一定要拉埋你隔篱嗰个孖聊兄弟咧，就两个入，因为佢就系两男两女拼台，或者三男三女咁样拼台，即系佢拼埋一齐。总之你哋。 自己攞嘢食啦，然之后佢就安排啊，你呢两位同嗰边嘅两仔，两个女仔坐啦，咁样就俾半个钟头，每一 pair， 即系话每一个 combination 咧系一 pair。 咁半个钟头之后嘅话，系咪又转 啦？可以 swap 啦， 系啦， 咪又 swap 啦，可以 swap 啦，因为咧喺。好，我睇好多即係關於呢啲形容嘅咧，佢話女仔多過男仔，因為唔使錢啊嘛。咁咧佢都講到好多女仔其實基本上佢未必真係想嚟識人嘅。 所以我就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問題。 食嘢志在 食。係啦，呢一個就係一個問題啦。佢嗰個機制係有個問題嘅，係咪？因為佢就係你咪會惹到呢一班嘅，就係只係嚟諗住食飯嘅女仔咯。 或者無無聊聊。 佢都唔係嚟係想識你嘅， 但係有時 因為佢唔使錢啊嘛。 有時呢啲緣分嘅嘢。我諗住嚟食嘢啫，但最後可能又攤著咗。 咁又係，係 噶，係 啊。但係係你嘅賽陪， 係啊，唔係佢 casting 點樣？我做咗藝人咁樣噶嘛，通常又 係。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咧，就講緣分啦。緣分嘅話，你唔需要咁樣啊，係嘛？即係你唔需要要大家要喺居酒屋嗰度，大家咩啦？你喺街路中會撞到噶。如果你咁樣講緣分，但係我講緊嘅就係話，你而家咁樣嘅機制係會令到有一班嘅就係佢本來嗰個初心唔係嚟識人嘅。咁樣我就會覺得嗰樣嘢就唔係咁好咯，係嘛？佢真係純粹嚟嘅就係，因為有人埋單食飯，咁我就嚟食飯咯。 所以個現象咧，好多時係女仔多過男仔嘅咁樣。咁啊，女仔冇個食餐飯，識到咪識咯，識唔到亦都冇乜所謂。咁所以咧，咁佢因為有一個人寫咗自己去咗五十幾次嘅經驗啊，佢列咗好多嘅 point， 五十幾次， 有啲人覺得好 幾次 冇乜所謂。 咁佢食飯啫嘛，咁你都要食噶啦，你會食過五十幾次飯啦，你有啊， 係 咪？ 做咩啫？ 唔係，我同你講，即係我同你 討論 兩 老 老 拗交啦， 以事論事啫，係啊嘛， 咁又啱喎，即係橫掂都係食飯㗎啦，咁不如可能叫做多個。 多个途径， 多个途径，我 同埋有人陪下你倾偈， 或者即系 心情唔系几好啊！我哋今日 冇事，唔系我好好心情。同埋咧，我啱查过啦，原来双席嘅意思即系同台食饭， 系同台食饭， 同台食饭， 双席系咁嘅意思。 咁咧呢个人就写啦，其实如果你 feel 到对面嗰女仔咧。即係好似唔係好同你搭爹咁，就係咁嚟食嘢咧。咁你就可以靜靜雞走出去同嗰個 waiter 講：喂，得啦， 可以換台， 可以啊。嗱， 又咁講， 因為佢俾錢嘛，男仔俾錢。 又咁講，我想問下咁多位呢個情場鬼見愁嘅意見。有時啲女仔，有時啲女仔唔同你講嘢，唔係因為佢對你冇興趣，係因為佢太對你有興趣，驚咗啊。Even 佢望你 eye contact 都唔敢啊。有啲係咁 嘅。咁你又要睇下嗰個男仔咩樣啦。如果你呢一隻嘅話，有機會，但係佢好似馬老師呢一隻，佢應該唔會係啦，因為中意佢嘅嗰啲嘅話，應該都係講得嘢嘅人，啱唔啱？ 係啱啊，係 嘛？即 係 都 係 啲活潑開朗啲嘅 講嘢， 因為你會主動啊嘛， 主動 係咪？咁對方若果係一個口叫唔開嘅嗰啲生蠔咁樣，你梗係唔會啦，你都冇興趣啦。所以其實你都要睇你自己係一個咩嘅人，所以散發 你覺得呢 啲 嘢 啱唔啱？ 呢一種嘅雙職屋嘅文化咧，香港有冇得即係搞唔搞得到咧？有冇人幫襯啊？嚇，真係 咩啊？好耐啦，呢啲 speed dating 有， 唔係就一間酒家就行入去喎。夜晚唔係 佢意思係女仔唔使俾錢啊。 係啊，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居酒屋啊。我唔係講 speed dating 啊，即係居酒，即係唔使人冇中介嘅，即係唔會有一啲叫做 speed dating 嘅公司或者冇。就咁，你行入嗰度食嘢， 你搞咯，你搞咯。 嗱，我想講 你因你成變。 食到啊食到啊，食唔到咪食餐饭咯。 唔系或者有嘢有好嘢食咧， 食到啊食到，食唔到咪食饭咯。 我都系咁话 相关。喂，但我想讲香港咧，试过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咧，早一两年啊，系有啲节目直情讲咧，有啲女仔。真係掛羊頭賣狗，話係去 speed dating，但係其實去到嗰個地方 太卡片啊嘛， 唔係去到個地方就懶係同對方嗰個男仔去好熟啦，之後係咁叫酒飲，咁其實係幫嗰個餐廳，其實佢餐廳 嘅 係啦，有飲嘅 嗰啲飯台 啊， 又會衍生呢啲問題， 會㗎會㗎會㗎， 所以我咪就講呢樣嘢 會衍生到。 唔係啊，如果佢需要俾翻錢嘅，我覺得咁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就試探到佢嘅誠意啦，就唔係又就會衍生到嘅就呢一班咁嘅。女仔嘅就會去做呢啲咁嘅嘢咯， 仲要佢未食完， 佢 就 覺得佢個機制有問題咯。 嗰個女仔 未食，點解個男仔俾錢啫？ 我又覺得可以，比如話男仔係300蚊，女仔咪100蚊咯，即係唔需要添 唔需要，做咩咁睇少啲女仔啫？ 我冇啊， 阿李麗如前輩係女性主義， 你 抬頭嘅 嘢啦， 嘅帶領者嚟㗎。乜嘢日子啦？而家呢個咩時代啦？ 好好啊，希望我身邊多啲李麗如前輩啲咩女性啊！ 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你要咁樣嘅話，我覺得先至能夠。 到令到個社會進步 同埋公平， 因為今時今日已經唔再係咁樣噶啦，即係我唔會再覺得個就係女仔係我俾得起嘅，咁我咪俾咯，我做乜要你請我啫？ 真係啊，諗喎，每晚有個主題，即係唔使晚晚搞嘅，可能逢星期五啊、星期六晚就可以大家去食飯噶啦。 Speed dating 係啊， 有好多嘅，我以前都有做過，係 啊 ，speed dating 有啲即係你搞呢個 旅行團都試過， 旅行團啦、食飯啦，真係 speed dating 啦，咁樣譬如可能一班男仔、一班女仔，咁其實就用一分鐘嘅時間，咁又總之嘅就係、是、大家一路坐喺度，咁咧佢就一分鐘嘅時間介紹自己，跟住佢就係 swap， 即係 swap， 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就要自己 tick 啦，究竟有邊幾個你真係有興趣嘅，咁跟住你就自己一個 group 咁樣，大家又再深入啲去了解。如果係有興趣，你做咩擔攞？我講完 唔係，我想聽喎、啊。咁之後呢 佢失禮有啲問題唔關事， 唔係啊， 同你個題目冇關，係佢嘅失禮出現咗 呢啲失禮反應，失禮 唔係因為今日呢個 studio 有啲焗嘅， 尊重啊， 真係咁樣嘅。 你又似你， 喂，但係剛才先嗰個 topic 會唔會出現嗰種嗰句咩啊？咩神女有心雙黃毛， 實會㗎， 嗰種情況。 咁你喺街度識嘅話，亂識嘅話，你都會咁。 你中意人哋啊？你搞嘅話 咩啊？ 咁你譬如我剔咗李麗蕊，但李麗蕊唔剔翻小羊羊，咁點啊？ 哦，如果係咁嘅話，你都會俾你要分個 group 㗎。我就記得唔知道到最後尾嘅時候，總之你哋就自己搞 掂，唔包餐仔㗎，唔包勝利㗎。 只不過係一個開始，係嘛？大家一班人可以喺呢度一個初步嘅認識係咁。 甚至你咁，你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第時佢呃佢感情咁點算啊？冇得咁講㗎啦，唔關事㗎啦，係咪先？咪自己諗咯，自己去判斷好人壞人咯，呢個世界哎，好啦，系唔使黑一阵先啊？ 佢要啦，我哋唔好烦啊，马老师啦。马老师， 你睇佢两眼啤住， 可以打个盹儿。 哎，继续开始，放松吧，人啦。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人过圣诞，圣诞节一啲单身人士会唔会觉得好寂寞，或者觉得呢个节日好似唔属于你呢？网上睇呢篇文章，佢话其实好多嘢可以一个人过圣诞都系觉得好开心嘅。例如话趁呢一个节日，自己布置下屋企，整靓啲，自己住得开心啲，都几好、啊。例如话挂一棵圣诞树，布啲嘅小灯泡，令屋企布置到好有圣诞嘅气氛。另外亦都可以去做下义工，帮下人，帮人可以带嚟好大嘅满足感，施比受更有福。体验一下，平时咁忙放假忽略咗身边嘅人，不如去关心一下唔识嘅人，或者关心下身边嘅长者啊、好朋友，将你嘅爱送俾更多嘅人，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仲有参与啲报佳音，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好奇怪？我都唔识嘅，我又冇呢一个唱歌嘅天分。其实你会知道，一到圣诞，街上面都有好多人咧唱住圣诗咧系报佳音，意思希望将呢个开心嘅气氛带到每一户每一家人嗰度。我都参加过呢个报佳音嘅，其实好热闹，好开心。识唔识唱，唱得好唔好听都唔重要。又或者呢个假期增值下自己，有啲咩想学？有啲咩戏想睇，或者系咪好想报啲咩班，就趁呢个假期做咗佢，满足一下自己嗰种增值嘅欲望。最后可以街上面行下，感受一下嗰个气氛，去一啲嘅酒吧饮杯嘢，感受下身边每一个人嘅笑面，嗰种嘅声音，嗰种嘅气氛，都系圣诞可以一个人开心地度过嘅。一个人唔等于寂寞。一个人不等于孤单。这个圣诞节，希望你就算是一个人的话，都是找到适合你的节目，开开心心度过这个2023年的圣诞快乐。 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明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 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哭。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流中想深深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流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马老师好冻啊，今日马老师。 早晨啊， 两样嘢先，今日好冻啊嘛，着翻件外套。 有公仔啊，又热啊。 OK， 你有咩事啊？ 老师攻击我啊！老师夹埋其余嘅同学仔，将佢哋嘅开心建咗喺个痛苦身上啊！ 我都觉得正正啊，正 啊，好正啊，系啊，正 唔可以话正，要话正。 冇错，一定要有少少懒音。 佢哋好正，但系我凄凉啊！我又唔觉得你好凄凉。 讲紧 一啲， 讲 紧一啲你自己心里嘅暗喜，心暗喜， 我 嘅心暗放。 喂，事实上咧，即系我哋嗰个片段人间咧，有时需要啲小妹妹，小妹妹， 我都觉得系啊。 咁啊，表姐又有表姐嘅 position， 放紧假，表姐放紧假。 系啦，咁我哋又有啊 卡文先生， 系啦，卡文， 系啊。 咁我哋系咪应该需要一啲即系小妹妹啊？ 系啊，梗系啦。 阿 Porter， 阿 Porter 都中意做 妹妹喎， 妹妹啊， 你男装男扮女装所谓啫。 咁边个好啊？ 啊， 边个好啊？你系咪心目中心目中 嘅人选啊？我就一个邀请佢。 好，一月咁话，好啊，一月咁话，好 嘅， 好 嘛， 好。 今日系继续死亡系列最后。 讲咩咧，马老师？ 讲香 香。 喂，中国人烧香呢个文化咧，已经有几千年。 好好嘅，其实香可以听香。 喂，其实阿马老师，如果你咁讲咧，未必同死即系净系同死挂钩，因为呢样嘢系一种崇拜或者呢个拜祭啊，可能系对神啊、佛啊嗰啲。 冇错，你讲得啱。点解啊？ 咩点解啊？ 就系问你点 解？我知，因为有时要燃烧，燃烧嘅就系得到有一种暖，有一种光。 嗱，接近啦，未系。香系主要系乜嘢？ 日引路，味道， 味道啱啦，就唔系光， 系 哇， 仲有 细路仔， 喂，而家心不在焉， 人哋推敲啊， 心不在焉噶啦，唔好理啦， 佢推敲，我烧烤啊，做一晚先， 喂，你太衰咗，你咁乜嘢，你自己出去烧烤，人哋喺度钻研紧学问， 你 又话 你个隔 篱，你喺度 BBQ。 我帮你搞移民而佢隔篱， 冇啊马老师，冇 你走啦，继续 讲 味 道，味 道香味， 味道仲有 嗅觉， 系仲有烧香嘅时候咧，你嘅视觉都会见到啊，见到啲乜嘢 烟，一缕缕嘅香烟， 渺渺香烟， 啲烟系咩状态咧？ 卷下卷下卷下咁升上， 招魂 唔同嘅状态。 嗱，头先阿小张张讲啱咗啦， 卷下卷下 向上 向上 升 上， 向上升咯， 系啦， 即系上天堂， 冇错啦。佢哋就觉得咧，呢个咧就系一个通讯嘅方式， 一个 message， 冇错啦 ，send message 俾佢咧就烧，咁啲香咧一路烧 上， 咁啊，佢又闻到又见到咧。个间者咧就系话个 message 咧就 上 个 天 发， 好好啊！你解释之后， 我嗰日咧即系走去买香咧，佢都讲啲类似嘅。 你买香 系啊？点解唔得啊？ 我 有 时唔似啊， 唔系啊，有时未必需要喺屋企度拜人、拜祭咧，需要烧 香。 香 有好多种啊，你买你婆，有啲系真系凌晨噶，未必真。 有啲系叫听香啊， 系咩咧？你啊嘛， 就系去玩嘅呢啲去烧唔同嘅香。可能係講緊係嗰啲沉香，又或者係嗰啲好靚嘅檀香。佢哋其實有時嘅就係講緊你唔單止係聞到、見到，其實有時嘅就係佢燒嘅時候都有噼 啪 啪啪嘅聲。同埋其實去露營而家都係玩緊呢一樣嘢嘅，佢哋係燒唔同嘅木，佢會出嚟有唔同嘅味，以及嘅就有唔同嘅啪啪聲，嗰啲都係講究嘅。 好有 feel 㗎！嗱，我講埋先。佢話：你呢個係咪攞嚟佛廟拜啊？我話：如果唔係咁點啊？佢如果佛廟拜呢一隻香唔夠煙啊！即係要有足夠嘅煙先可以入佛廟， 係 啊， 但有啲唔得嘅喎。 因為有啲香咧，佢俾你係喺屋企，係 啊， 插俾做就唔會有好多煙嘅咁咯，有分嘅原來 係。嗱，未有香嘅時候，你嗰啲古人點樣 send 個 message？ 燒草， 燒艾草， 唔啱， 都係燒嘢啦，我覺得。係 啊，燒嘢，燒嘢，燒咩？ 燒衣， 燒衣。烧嗰啲咧入去庙度咪有份黄色嗰啲嘢咁样写啲嘢上去嘅， 总之系烧嘢啦，系咪？ 系咪啊？ 我啲咁烧嘢食， 你咁即系食，你出去烧嘢食咯。 你同阿小杨约去烧烤啦。 我不要。 其实都系嗰啲嘢嘅啫，唔系 系烧木。 木啊， 木，即系嗰啲树木啊、柴枝啊， 有 咁就堆晒喺度。 我屋企有，我有烧圣木， 系嘛？ 圣木嘅就系有一种系啦，冇错。是好香的，亦都可以有一种就是熏香你间屋和埋 去 辟邪的感觉。 你真 的 有个火炉啊？不如个火炉。 佢咧嗱，圣木其实一嚿咁样嘅嘢嚟嘅，似呢一嚿嘢多啲，系啦，咁样嘅啫，不间尺。跟住你烧烧烧咗佢之后咧，佢就呼，跟住咧佢就啜啜啜啜啜，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啲烟咧周围熏，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就系会 bless 你间屋咯，咁样一个 blessing 咁样。圣木好好噶， 嗱。香除咗 send message 俾个上苍之外，仲有咩功能呢？其实你头先讲咗， 辟邪， 唔系辟邪， 祝福你间屋。 喂，嗰啲祭祀游魂都得噶， 关屋事噶啦，关间屋事， 即系将嗰啲污糟嘅嘢赶走，净化你间屋， 保护 唔系 家人 驱虫嘅。 哦，驅蟲都有， 即 係 話好多啲蛇蟲鼠蟻啊咁樣咧，就 即係當蚊香係咪？ 係啦，特別端午節咧，嗰陣時講過啦，端午節因為嗰啲哇春回大地啊，好多嗰啲嘢走曬出嚟， 蛇蟲鼠蟻。 其實燒蟻係好好㗎，你知唔知㗎？ 我知啊， 得閒無事喺屋企可以燒蟻，你自己吸咗之後嘅話，又可以令到你啲呼吸道會好啲啦。另外嘅仲有嘅就係你啲蟻草亦都係有呢一樣嘢，有淨化你屋企嘅好處。 喂，我最近咧去咗立浮山。个朋友嗰度，佢有一条好长嘅崖啊，成条柴咁样啊，两米啊，因为咧落完雨咧好多蚊，佢就两边都烧，啊好得意，即系佢两头都点着，一路烧，咁啊啲蚊真系唔埋嚟， 系噶， 你见过未啊？ 味道嗰啲系味嗰啲，诶，总之你有好多呢啲咁嘅好浓嘅味，嗰啲蚊就唔会过嚟噶。 但 系 你 闻 到嗰种味咧， 闻到 讨厌啊，即系 唔讨厌，唔舒服。 有啲人唔中意嘅。有啲人唔中意嘅艾草，系佢哋会觉得好闯喉。 啊，都啱，都啱。OK， 咁以前跟住咧一路 develop 落去啦。咁点解？ 你唔识讲英文， 你英文 要手语添， 你劲啲。 佢喺度讲，你喺度做手语。 真系识 develop 嘅手语。 系啊， 咁样。 哦， 真 系 真系啊， 唔系你啊死。 喂，真系嗱，听众可以幻想咧，两个耶字啦，对住啦，之后反啦， 反啦，反啦。 你哋两个可以 develop， 系，可以 develop， 快啲继续。 但系如果 develop 突咧又点啊？ 唔识啊呢个。 develop 我学到 present tense 啊。 OK，Jaren 咧 未啊？ What's Jaren？ Jaren 即 ing 啊。 我咪话点样啦 ？Principle。 OK， 继续。咁后来咧点三支香？即系如果拜上苍啊祭祀，点解三支香咧代表乜？ 天 地人。 嗯，啱啦。咦？ 我知啊，因为嗰阵时中国中文要读中国文化噶。 系天地人咯。 咁九支咧？ 九支，九支，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人， 食三个， 系啦， 系咩啊？三个人啊，三个人装，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哋觉得咧？喂，烧香咧，有冇人烧一支噶？ 有， 有， 嗯，点解啊？ 嗯， 唔够钱买， 好似日本嘅文化系烧一支香噶嘛？吓，我哋系日本达人， 写下啦。衰过打暗路啊！ 烧一支佢净系烧俾个天，系拜神拜佛先至咁做嘅。 其实烧一支咧，有啲人咧，其实系因为个人嘅问题嘅啫，即系 例如咧， 唔想譬如话间屋太多烟啊，烟熏到。 咁有啲无烟嘅香噶嘛？ 以前古代无啊嘛，古代无啊嘛。嗱，香除咗烧香之外，其实都系一种味道嚟。 系啊，好中意啊我。 因为中国人好中意嗰啲香嘅。 系啊。 如果用香， 好富养风雅，我觉得。 你講還講你唔使個頭喺度， 唔係真係㗎，係 啊真係。 因為我日本京都咧，我係專登去一間百幾年歷史嘅一個伯伯，我真係專登去揾佢咯。哇，有型到不得了，我俾張相你睇啊。 好， 係啊，跟住我就佢跪喺度，跟住就所有嗰度賣嘅香都係佢自己親手整嘅。 你有冇買翻嚟啊？ 我梗係有啦。 佢去啲唔賣， 好好味嘅成間個感 覺。但我想問你哋有冇覺得有時燒香聞得多咧，個呼吸道有啲酸味味嘅感覺？ 你睇你燒咩香？ 係冇錯。 啲靚嘅香唔會， 係啊，靚嘅香係唔會頭痛 嘅，係啊。 你嗰啲咧，我知啦。咁佢話有分別嘅，我話即係見到嗰啲香嘅話，可以係封建遊人啦，但係有啲嘅就可以好平嘅。咁但係佢就係話嗰啲咧就唔係天然嘅香，嗰啲嘅就係佢擺咗一啲嘅人造味道嘅香。其實有好多嘅，譬如可能咩薰衣草啊、玫瑰啊咁嗰啲，多數都係人造嘅。但係如果你講緊譬如可能即係靚嘅沉香或者係檀香咧， 就唔會有呢個感覺嘅， 係唔會頭痛嘅，就係話俾你知嗰樣。那個香咧係真嘅材料。 Okay， 其實講緊唔係一定係拜祭嗰啲香添啦，可能靈神啊，或者真係純粹一種香味嘅香啊，好舒服噶。 三位同學試諗下，同有個香字嘅詞語， 香港、 香公主、 香咗 兩個字，你又香港？ 香港唔得咩？ 香港冇香港咩？以前啊，因為點解叫香港？因為香木啊，香港有。 除咗呢啲咧，仲有咩嘢？ 系乜香定香乜啊？ 都得， 香雞、香燒、香雲、 雲香 燒 肉雲 啊！ 香燒雲段， 兩個字有冇啊？有冇？ 有秋香， 係啱秋香。 有冇聽過香龜啊？ 有 香龜， 香鹽有冇啊？ 有。香艳嘅香龟， 咁想学呢啲嘢啊？ 臭！ 点解要讲香艳嘅梅？ 唔系，所以就系问你，点解会同呢啲 女仔啊嘛？ 啊，苏氏， 因为佢哋用香水咯， 因为佢哋有香囊。 啊，点解用香囊咧？ 因为香囊系送，同埋送俾佢自己心仪嘅对象。 冇错啦，阿真系几叻呢？你有冇试过送你嘅香囊俾你嘅男朋友？ 当然啦，我有很多，我有好多个香囊周围掉， 排解方系要自己整噶啲香囊， 自己整噶， 好 香 嘅， 整啲 艾草啊， 塞啲香料， 香嘅嘢系。 其实咧，中国古时咧好多花咧，佢哋咧都发现咧啲花有好多香味，就攞嚟就塞入去嗰度，系啦， 香包咯， 即 系嗰啲 早年嘅香水就系咁 啦，系啦，咁造句。 用个香字系咪啊？ 用 乜嘢做 香字？同埋你做嗰句出嚟咧，我哋要有画面，要有味道嘅。播音乐先咯，你哋咁懒散， 我嚟。 我哋唔系懒散，你无端端咁样突击测嘢。 有啲要谂噶， 有冇搞错啊？大佬，人哋要温书噶。 有嗱，仲有唔准夹玩 吓？ 唔好话唔准话日日捉支香。就好過食香腸嗰啲，唔得！ 你死梗啦！你唔俾佢押韻，佢一定係押韻王嚟啊嘛！ 阿小阿小杨有冇啊？ 我都系押韵嚟噶， 系啊， 押韵嚟噶喎。 唔可以押韵啊！ 咁咪咯， 咁你唔好押咪得咯。 系啊， 你唔押，你搞扭一扭佢 嚟做咩啫？ 咪咯，冇乜，不如咁样，你俾少时间我哋啊，但系你教第啲啊，得唔得？你系咪教晒啦？已经， 差唔多。 仲有冇啊？仲有冇嘢噶？ 因为我又唔想开， 好啦，咁算啦，俾一个俾三分钟歌时间，好唔好？ 大风池，你 一起信仰，长情令我未忘掉，就我一个没顾忌，非爱不可，不管岁月难关，重重难关，无人能协助，其实我不必心疚，为了什么，如何问对错，一心爱着你，情愿接受全部结果，不想失去你，别要为对方用尽全力守望，从无声之中对抗，是我愿意等待，现实存在期望，承蒙你宠爱太长，迷让我固执不肯上岸，继续期待结局，你可会再 首叫承蒙错爱，梁乐同嘅，可能十一点二十七分翻嚟咧，同阿仔交功课。 好，交功课，你 唔准押韵啦，唔准押韵啦。 OK， 听住。香港，香港，你永远是我寻梦乡。香港，香港，教我永远难忘。I love Hong Kong。 你呢个唔系造句喎。你呢个唱歌喎， 咁你冇话，你冇话唔准啦，你冇话唔准，系啊，你冇话唔准， 你要作句喎，嗰啲歌词你作嘅咩？ 哦，系啊，你嚟，香港，香港，你永远是我的寻梦乡，香港，香港，教我永远难忘 ，I love Hong Kong。 都啱嘅，咁样就得啦，佢唔唱就得啦。 OK， 嚟嘟嘟。 好，我呢个咧就叫做有蛇自然香。有实力，我系梁继章， 又押韵， 我夹咗一句啊， 咁都好啦，夹咗一句咁过分， 系 嗱，我真系认真噶，嗱，大家睇下呢句诗，嗰啲叫咩啊？藏头诗，睇下大家我藏咗个咩头嚟咯？香消玉段小羔羊，港湾轻舟扬帆尽，电眼我裸细纤腰，抬头含笑胭脂红。 请 问冇错啦 ，I love 香港电台。 哇！ 好差佢。 喂呀，对鞋好光啦，而家 系系系，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佢 好好好，全部都好。 系啊， 你咁你知唔知点解咧？佢哋会有香囊咧，即系啲女仔。 头先你系讲咗，因为送俾啲男仔嘛， 系 啦， 系闺蜜嘅，即系闺女嘅代表。 系啊，因为咧佢哋 针子，因为用针子做针子， 要自己乱。 你知唔知点样啊？系一个狼咧，吉啲针落去嘅。 系啊，咁同埋咧，因为嗰阵时古时咧，每一朝早咧，啲女仔起身咧，要梳洗之后咧，就将嗰个香囊咧就 挂 条腰嗰度，即系好似好整齐咁样样。咁啊，曾经香囊都有一段姻缘嘅故事， 系点样 噶？识唔识噶？嗰啲人？ 诶，唔识。 咁 romantic。 系啊，话说喺西晋时期咧，咁有一个女仔啦，咁系啲大官有叫做贾聪 咩啊？ 贾聪即系其实佢唔系真 相古个古，不过喺姓咧就姓贾聪咧，聪 哦 贾聪 系啦。咁佢爹哋咧就系个高官嚟嘅，咁佢成日同啲大臣开会啦，咁佢成日喺个窗口装下装下，咁因为佢又中意玩香囊啦，咁啊 边个玩香囊？ 个女仔啊， 哦贾聪中意玩 系啊，咁佢自己咧嗰啲味咧佢爸爸认得噶，后来咧呢个女仔咧就装，因为成日装嘛，就装咗一个佢好心仪嘅对象，就送一个香囊俾佢，咁啊上朝嘅时候咧，佢爸爸 咁成闻到呢身好熟悉嘅味道， 嘅味 聪明。 有几聪明啊！ 咁跟住 跟到 到你個咩啫？ 冇錯，咁呢個係故事。跟住咧，佢就即係知道個女阿女嘅心思啦， 就許配俾佢啦， 就許配俾佢。 十月芥菜啊！點解要許配嘅？即係呢個係好人嚟嘅。 係啊，佢都覺得嗰個大神都 OK 嘅，咁啊，即係搞掂啦。你不如都叫下邊個整個香囊啊？ 邊個啊？ 唔使啦， 講嚟睇邊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三条过海隧道实施分时段收费后，隧道口挂起大型显示牌，显示当刻的隧道费。有私家车司机认为显示牌不够清晰，挂得太高，驶到隧道口时才能够依稀见到，未能看清楚收费内容，指示牌的数字显示亦都不够大。他说今早离开香港仔隧道后，由港岛经红隧出九龙，认为运输处应该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的天桥设置三隧的收费牌，以便司机因应当日的隧道收费决定行红隧、东隧定西隧。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罪，案件今日开审，预计审讯80日。本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聆讯。黎智英由庭警押往犯人栏，到庭后向公众席和旁听的亲友挥手示意。他身穿浅灰色西装外套，身形较以往消瘦，在庭上戴上耳机听取聆讯内容。法官杜丽冰开庭后说，日前有传媒报道黎智英就本案申请海外证人以视像方式作供，但被法庭拒绝。他说根据法例，有关申请需于开庭前42日内提出，但法庭在期限内没有收到被告提出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的申请。渠务处处长莫永昌说，会重新检视现时200年一遇的排水干渠系统标准是否仍然合用，水浸黑点机制和蓄洪池容量等，预计明年底完成。莫永昌接受明报专访时说，因应九月的暴雨，在正进行的防洪管理研究中会重新有关审视标准，并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以决定日后方向。另外，当局正规划23个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预计明年就当中7个工程设施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期望明年开展工作，部分设施最快2027年分阶段建成。考慮到黃大仙和柴灣一帶曾經在暴雨期間發生嚴重水浸，莫永昌說當局本月已經在兩區展開短期工程，期望不遲於下個雨季來臨前完成。北韓繼昨晚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枚短程彈道導彈之後，今朝再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洲際彈道導彈。日本海上保安廳說，北韓今早發射的導彈在飛行大約1小時後跌入北海道以西的海域。日本防衛省說，北韓今早發射的是洲際彈道導彈，射程超過15000公里，可以到達美國境內任何地方。南韓、日本和美國都譴責北韓的行動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北韓發射彈道導彈對鄰國構成威脅，危害地區安全。北韓國防省就批評南韓和美國今年不斷部署核打擊手段，警告任何對北韓動武的企圖都會遭到先發制人的毀滅性回應。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较为和暖，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1点，跌160点，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7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7，跌1.7。腾讯控股310.2，跌4.2。南方恒生科技3.64，跌4.4。东方甄选30.45。东方甄选最新30.45，升4.2。美团83.1，跌1.85。阿里巴巴71.8，升1.5。恒生中国企业57.08，跌咗6.2。友邦保险67.75，跌1.5。比亚迪股份是203元，跌5.6。小鹏汽车56.3，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42.14，瑞士法郎0.87，加元1.332，人民币7.12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2642点，跌328点。港金报1883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28美元，卖出2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大家啦，而家系三隧分流分时段收费嘅非繁忙时间，私家车划一收费，三条隧道都系30元。现时三条隧道嘅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炮仗街之间嘅全线系封闭紧噶，大家记得要留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方向去沙田、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仲有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凤妻发生地震，律师罗本去到灾区找妹妹罗源，第一次接触到以青山队长为首的公益救援队员，被深深感染，因缘际会加入了追光救援队，亦行于生命之路。 国 剧八三零追光者，十二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翻嚟咧睇戏啊，睇电影啊，剧集嘅时间啦，咁样样。今礼拜咧，我刨咗十二集嘅一套韩剧，叫做《Happiness》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一个韩剧咧， 《 Happiness》幸福吓。其实第一集咧系完全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啊讲呢个男女主角咧喺读书嘅时候咧，中学嘅时候，因为有一次一个事件咧，就大家叫做认识咗啦。咁嗰个男仔就问我哋可唔可以交往啊？即系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咁就停咗噶啦。冇再搭落去嘅，一 cut 咗十二年之后，佢哋两个咧，一个个女仔咧就做咗叫反恐突击队嘅队员，即系反恐啦，即系咧恐怖分子啊嗰啲咁啦。男仔做咗警察，而佢哋咧 差唔多 系啦，差唔多啦。咁但系有咩令到拉翻埋一齐咧？就某一次查一件案嘅时候，大家遇翻啦，就咦啊嗰阵时个女仔即系我中学嘅时候中意过咁样，而个女仔亦都因为咧警察部里边有一个福利，就系如果你结婚，你就可以咧。亦都因为佢平时即系破案率啊，即系计好多嘢啦，够分咧就会有间屋分到俾你噶啦。咁佢突然间忽发奇想，就同个男仔讲：，不如我哋结婚啦，十年后交就系我哋噶啦。咁样，咁男仔谂啊，我都中意佢噶，好啦，咁样就系用一种叫做假结婚嘅方式。走埋一齐就喺一间屋度住啦。好啦，呢个只系故事嘅开头，跟住一转咧，其实呢一套咧系一套丧尸片嚟嘅。而呢一套戏咧系2021年，大家仲记得嗰阵时 Covid 都仲系即系非常之困扰我哋啦。咁所以戏里边咧都好多嘅情节咧，其实同 Covid-19 咧好有一种嘅气氛喺度。你见到戏里边啲人仲系戴口罩啦。第一，第二咧。佢呢一座大厦出现咗一种叫狂人病，狂人病系来自狂犬症啊，即系咧，其实即系丧尸啦，咬人，跟住咧就系即系令到 啲人又喺度咬， 系啊，嗰啲人又会追咬其他人啦。但系咧呢一套戏写丧尸咧，有一样嘢同以前丧尸片唔同嘅，就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嘅丧尸咧，嗰啲人咧系突然间会秒冇翻事嘅。嗱，以前啲喪屍咧變咗喪屍就係喪屍噶啦嘛，佢咧係間歇發作嘅啫，即係你咧咬完人之後咧，可能你突然之間咧嗰個病退咗啫，個病徵退咗咧，你抹咗個嘴咧，跟住你要行咗出去，唔係我咬噶咁樣，所以就多咗個人與人之間嘅猜忌就係，咦，其實係邊個咬嘅咧？會唔會係馬小強咧？就是、大家喺度估啦。如果以喪屍片嚟講咧，呢十二集咧，其實佢唔係太多嗰啲叫做核突咬人啊、追住嗰啲場面，唔係太多嘅。反為咧就會好多人與人之間嘅猜忌。好啦，頭先我講到同 Covid 有一種好似嘅感覺，就係、是、當政府知道原來呢一座大廈發生咗有狂人症之後咧， 圍封。 全部围封，一个都唔准出去啦，入得唔出得咁样样，咁大家就喺里边做咗好多嘢保障自己啦，譬如话劫人哋间屋啦，甚至做好多好卑鄙嘅嘢咧，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叫生还者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几好睇嘅。不过即系我反为就会觉得，如果你真系想追求丧尸片嗰啲刺激咧，呢一套嘢可能就会轻轻就少咗啲咯，就不及之前有一套。叫做僵尸校园啦，系嗰套都系韩国片嚟嘅，嗰套就我琴晚先又再睇咗少少，哇，真系好劲嗰啲场面咧，好血腥啦， 同埋做丧尸嗰啲演员都好劲啊，啲 body 好劲，冇错，有一个 shot 就系成个丧尸撞埋墙，嘣一声弹翻过嚟，唔知佢点拍嘅咧咁样。咁但系呢一套戏咧就温和地，佢有丧尸嘅场面，但系唔算太多，佢系讲人同人之间嗰种嘅勾心斗角啊，点样系牺牲人哋嚟等自己可以继续生存啊，咁样样咯，就叫做 happiness。 一套十二集嘅韓劇。咁大家如果又想可以追下劇啦，睇下類似嘅喪屍片咧，亦都係一個選擇嚟。 我想問點解叫做 Happiness 嘅？ 个女仔点解同男仔假结婚？因为佢细个好穷，佢阿爸阿妈嗌交咧，佢走出街上咗阿爸嘅私家车，攞条匙就匿喺里边，就谂如果第时我有自己嘅屋就好啦，我唔想即系俾人哋即系骚扰嘅，即系我希望系自己嘅空间。咁所以后来佢就同个男仔，不如我哋假结婚啦。咁第一攞锁匙一入去，哎呀好开心，好幸福啊，终于有自己嘅地方啦，咁样，即系佢觉得拥有自己嘅。嘅家咧就好幸福，点知成栋大厦突然之间就变咗一个咧叫做，佢仲有一个名啊叫独楼，楼即系一层楼嘅楼啊，独楼咁样，即系话呢一间大厦突然间变咗一个人人都唔敢入嚟，亦都唔准出去嘅有毒嘅大厦咯，就系、是、叫做系啦，就系咁啦。OK，好到 Sarah，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我之前睇咧2001年噶啦，中意到买晒成个 DVD，甚至乎不断咁样去广传，但系咧有谭龙， 你唔好望佢，你唔好望佢啦， 马老师你又系嘅，大家都讲第一句你打谭龙，你揞住个嘴得唔得啊？ 到你。 好嘅，你 好有钱， 报复式 真系太离谱。好嗱，咁咧，其实呢一套嘢咧就系一个美国嘅影集啦，喺2001年咧一路播到去2005年嘅。咁因为咧佢仲有五季，共五季，加埋嘅话有成60几集。咁啊叫做 Six Feet Under， 叫做六尺风云，或者有一个嘅译翻译咧就叫做身前身后。我觉得佢非常之特别，因为咧我之前咧本来系喺 H 字头嗰个平台睇到嘅，买个影集嘅话都系出自呢一个平台，最近发现喺另外一个平台有得睇，全部都睇翻煲。OK， 共五季，咁其实就佢好犀利，因为你攞过三座金球奖同9座艾美奖，喺当时其实系觉得好难得同埋好新鲜嘅一个题材，系一个黑色幽默啦、剧情片啦、有心理啦、嘅又有喜剧啦等等嘅。咁讲紧嘅系乜嘢咧 ？Six Feet Under 其实讲紧嘅就系喺外国，当佢哋要去下葬一个人嘅时候嘅话，系要掘到去六尺嗰度，先至会将佢嘅棺木埋喺里面。来自咁样嘅意思，故事就系讲过有一个叫做名为废雪，即系 Fisher 嘅一个从事殡葬业嘅一个家族，每一个嘅家族成员喺处理佢唔同嘅受托人要办理葬礼嘅时候咧，所讲嘅，亦都系每一个人嚟揾佢，跟住佢就系话一啲已故嘅人同埋佢生前所经历嘅事，夹杂住嘅就系呢一个殡葬行业嘅家庭里面每一个人佢面对紧嘅生命嘅种种，而佢好正嘅系每一集开头佢就会讲紧嘅就一个受托人佢哋嘅死因。佢哋面對緊嘅係乜嘢事？咁之後就係同呢一班嘅親屬啦、朋友啦，以至嘅就係從事呢一個嘅就係殯葬社嘅一啲人嘅，佢帶嚟呢個衝擊嘅。咁先講講嘅就係呢一家人嘅話咧，其實好騎呢嘅，即係個個人都有自己面對緊嘅問題嘅。例如講緊嘅呢個廢雪家庭，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唔同嘅性格。媽媽好保守嘅。OK， 咁而个大仔嘅话咧，守住个家业嘅，所有嘅嘢都系佢自己做噶，你唔好再担咯，话俾你听下。咁同埋佢个伴侣咧，就系一位有色人种，同埋系一位警察。屋企人系唔知嘅，因为佢唔可以讲俾屋企人听啊，要保守呢个秘密。二仔嘅话，一个花花公子，咩都唔理嘅。而个细女嘅话咧，就系一个对自己好冇信心嘅一个艺术家。咁其实佢有家族中当中嘅话，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成员，而佢个爸爸就系呢一个嘅就系殡仪馆嘅老板，第一集就死咗啦，就撞车啊，所以你觉得佢就哇咁。点样继续落去啊？咁就继续慢慢再追落去啦。而家中嘅话，唔同嘅成员嘅话，佢会有唔同嘅个性啦。佢探讨嘅有关于性向啦、际遇啦、讨论人生啦、外遇啦、婚姻啦、异性恋、同性恋、忧郁、狂躁症、滥药，甚至乎会讲到有关于生老病死等等嘅主题，里面全部同你探讨，系 case by case， 因为佢每一个受托人都会有唔同嘅故仔嘅。你谂下佢几劲？ 但我想问咧 ，Alan Ball 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编剧。 如果佢咁多內容咧，會唔會有好似好好多嘢咁消化？ 唔會，因為佢每一集佢有五季發生啊嘛，你會跟住嘅就係佢嘅主線嘅，就係呢一個叫 Fisher 呢一家人，佢哋一啲嘅性格，佢哋一啲嘅慢慢嘅故事嘅衍生唔同嘅嘢，可能佢就佢識咗個女朋友咁樣，個女朋友亦都係會有線性嘅發展嘅。咁但係亦都係每一集嘅開頭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受託人，即係佢哋會發生嘅一個故事，大家一啲交集，就係帶出頭先所講嘅呢一啲咁 多喺我哋每一个人喺个社会上面，喺你嘅生命里面会面对嘅呢啲课题、嗯嗯，所以我觉得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睇。 多唔多洋葱位啊？ 其实你未必系会想 look for 一啲洋葱位咯、嗯，而系你睇完之后你会谂啊。 有啲人哲理， 你系你会心思会关于嘅就系，譬如可能系一啲 肤浅 生命嘅问题咯。咁因为我系极力推荐大家睇 Six Feet Under。 系咯，你生死触碰到啲情感嘅都好正常喎。嗯佢又唔係呢一個，即係唔係好似韓劇嗰啲，因為咧韓劇有一個咧係類似，我唔記得咗個名叫咩啦，係遺物處理師， 啊、 類似咁樣嘅、 啊， 都 係 係啦。咁佢哋 啊嗰、那個，我覺得嗰個建設喺嗰個位嗰度嘅話，其實係幾好嘅。佢、嗯、有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就是、每一集其實都有唔同嘅人咯。咁、嗯、所以你唔會悶嘅，但你裡面嗰啲人嘅話，亦都會楞到就係頭先我再講佢家族裡面嘅每一個人嚇嘅一啲嘢。咁、嗯、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串連得係非常之好睇嘅佈局。系好睇，有张力。 你讲得咁精彩，咁我咪留心咯。 唔好打暗路咯。 唔好闹交，唔好闹交。好， 好啦， 到 你。 好，今日咧，我特别啲啊，我唔系介绍电影，亦唔系介绍电视剧，就系、是、介绍一套舞台剧。咁琴日又系同我哋嘅丽仪前辈一齐去。就係、是、支持呢一套舞台劇，點解咧？講下先。 其實都撞到有好多我哋同事， 港台嘅同事， 港台同事， 因為咧，原來之後發現咧，我以為即係我去咧，其實我支持阿狼哥嘅、 嗯。 原來發現另外嘅某啲嘅演員咧，原來都係我哋港台之前嘅同事啦。咁、嗯、就可以講下先個演員嘅陣容咧，就係、是、我哋嘅魏炳郎嘅狼哥啦。咁我之前係新時代奮鬥者嘅校長啦，咁亦都有陳志雲先生啦，同埋黃耀祖先生嘅。咁啊呢一套咧舞台劇咧，其實改編自一個香港小説作家陳浩基嘅推理作品，叫做《作家出道殺人事件》。我諗我好似睇咁耐舞台劇咧，係未試過睇一套推理嘅。舞台劇，咁、 嗯、 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好新鮮嘅，同埋咧佢哋咧嗰個佈局咧，陣間可以講啊，係四面台嘅、 嗯， 我都好少睇一啲舞台劇係開曬四面台嘅， 都係喎， 係啊，即係你見到啲演員 咁你換景佢點換啊？ 陣間可以探討 下。有時你會有個情況嘅就係、是、你就睇到有一啲演員嘅背脊， 冇錯。咁、哦、但係佢哋都會不定期咁樣去 swap 去轉 嘅， 所以對於演員嗰、那個演出嗰個經歷咧，都係好即係都好訓練到佢哋個對空間嘅感覺。 你走錯就麻煩。 係啊， 就點解佢要設計四面台咧？即係有冇咩目的？ 因為我諗首先第一個佢哋 book 嗰個劇場係。嗰、那個空間嘅限制， 佢都係咁樣噶、 啊。 總之喺嗰個位置、 啊，都 係 嗰個位就係會挨得一係兩面台，一、係就四面台，好、嗯、少單面就你會冇咗一半嘅觀眾嘅。咁咧就係、是香港劇團劇場空間嘅一個製作啦。咁頭先講到陳志雲先生啦、黃耀祖先生啦、魏炳郎啦。咁你分別飾演係咩咧？可以講下先。一個陳志雲就飾演總編輯，阿黃耀祖咧就係個男主角咧飾演作家啦，而阿狼哥咧就飾演一位。查案嘅刑警，咁個背景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吸引到我嘅，因為佢唔係現今嘅香港社會，佢係講緊六十年代嘅香港，而且個即係叫主要發生嘅場景咧，就係香港大學嘅，咁所以有一個都幾即係香港人都幾有情懷嘅一個感覺嘅一個 熟悉嘅地方， 係熟悉嘅地方。咁咧講下啦，咁啊祖飾演嘅呢個男主角咧，佢係一個推理小説嘅書痴啊，咁佢成日都想去追看唔同類型嘅推理小説啦，同埋佢自己都想去寫到一本屬於自己係完美嘅一個關於密室殺人嘅推理小説。系啊，想做一个咁嘅作家，咁所以佢为咗近水楼台咧，佢就用尽所有嘅办法咧，终于俾佢入到呢个香港大学嘅图书馆去做呢个 librarian， 即系做呢个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佢觉得可以，我边做嘢嘅时候咧都可以借助系啦，边睇书，咁去继续去进一步接触自己嘅梦想。咁头先讲过啦，佢嘅梦想就系想去努力去追求创作，成为写一本完美嘅犯罪小说嘅作家。咁咧佢咧喺剧情嘅一开波咧就已经讲佢遇到一个出版社嘅总编辑，就头先阿陈志文先生做噶啦。咁咧佢喺即系佢会俾佢嘅手稿啊呢个总编辑睇嘅。咁睇完之后咧，呢个总编辑都觉得我都好欣赏你嘅创作，不过觉得佢都系仲争一个情节剧情上面一种灵魂啊。我唔知马老师有冇时写嘢嘅时候都会或者睇人哋写嘅嘢都觉得写得好好，但系仲争个灵魂。咁、那个灵魂咧，佢点样去比喻咧？呢个总编辑佢就话你系一个骨骼精奇嘅作家。但系始终你仲系欠缺一样嘢咧，可以打通你嘅任督二脉。咁佢话如果你只要做完某一样嘢咧，就可以喺文坛上面咧独领风骚，甚至乎你嘅书咧可以包保啊，一定可以畅销大卖嘅。咁嗰一样嘢系咩咧？一个推理小说，你觉得系咩咧？马老师，佢 真系遇到一件案， 系唔系？我觉得系嗰个桥啊， 嗱、啲真系 神，咪真冇错啦，就系、是、咧，佢要你，如果你要成功出道咧，你一定要认真去杀一个人，去认真去发生一个杀人嘅案件，就唔可以纸上谈兵，一定要实践嘅。咁因为佢系好想做一个密室杀人啊嘛，咁所以佢咧之后嘅。劇情咧就係講佢點樣嗱，再講埋阿祖呢個人咧，佢嘅角色係一個心地善良、黑白好分明嘅，即係一開始阿總編輯聽到佢講，喂你要殺一個人啊，咁佢覺得係一個好 ridiculous、好荒謬嘅一個諗法啦。佢話唔會，我係唔會殺人嘅。雖然我想接觸，我係達成我呢個夢想，但係我係唔會殺人嘅。咁但係當然劇情嘅鋪排講佢最後都係會殺人啦、但係中間嗰個 twist 位啊，點解佢係一個善良嘅人，最後佢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嘅？心怀呢一个小小嘅恶念，之后慢慢去发达发达，最后真系佢会实行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地方嚟嘅。咁而最后嘅部分就系佢系会喺一个香港大学嘅某一个地方，就去设计佢呢个密室杀人嘅剧情啦。咁成套嘢我自己觉得咧，因为嗱推理小说嘅舞台剧咧系好多对白嘅，因为可能佢要解释俾你知有佢点样布局啦。其实睇嘅时候咧，我真系要用好专注嘅精神咧， 系啦， 因为佢真系好多台词，同埋都佩服演员们咧喺一个系啦，即系演出紧嘅时候要去记到啦 ，deliver 到啦，仲要系好吸引到观众去睇嘅。咁所以每一位演员佢哋都好尽心尽力去演出自己嘅角色，咁系值得一赞嘅。同埋最后个成个舞台剧咧，佢都有带出个 message 嘅，就系、是、我自己都几中意嘅。佢话聪明系天生嘅，但系善良咧先系一种选择。即系就系讲下男主角点解佢最后，即系佢有呢个咁聪明嘅脑袋，点解佢会决定唔？即系 做一件咁嘅事咧， 系决定会做一个咁嘅事咧，咁样咁亦都谂翻我 Dr. Matthew 讲嘅嗰句说话嘛，一念之差咩一花一世界系咪一佛一如来，咁所以都系一个你又笑咩咧？你都耻笑我咁样，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即系一个意念，其实真系好紧要咯。 OK， 咁啊，阿黎耀前辈，你觉得咧？ 你俾翻三分钟佢分享喎，佢未讲。 我觉得佢就好快嘅啫，我会觉得佢睇嘅时候系有啲吃力嘅，因为有好多台词，同埋嘅就系你喺一个舞台剧里面嘅话，你要睇晒即系成个脉络嘅话咧，我觉得自己有啲辛苦嘅。但系好彩嘅就到最后尾，当然佢都会解翻成件事嘅，咁其实冇乜大嘅问题嘅，但系就大家都演得好好， 系 系比我想象中谂嘅 每个角色都 其实每一个都做得好好，系啊，就咁。 恭喜咁多位演员， 喂，我补充翻少少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睇推理剧啊、电影啊， 小说咧， 都中意。东野圭吾 啊， 真系最中意。我睇咗几本，有啲太厚就冇。 但系《解忧杂货店》真系几好睇嘅。 系啊，佢原来真系好犀利。每一次我真系觉得呢个真系 大师 啊，大师啊，有口有声， 又多产 咁。而香港最近咧，我都中意睇一個余家強，佢又寫推理，寫一本叫《佛系推理》。我覺得嗰啲佈局啊，你真係要好深思細密，即係哇寫好曬呢個人做咩事做咩事。 我明啊，但我有少少驚嘅，有時候我跟唔到嘅。 係啊， 睇完之後一頭霧水。 其實我都想寫 一 個， 係啊咁講，我想講，如果佢個故事寫得好，係真係揭曉嘅時候，你話哇可以諗。但如果寫得唔好，我跟咗你咁耐，竟然你咁樣去。包尾我就會有啲失望同埋有啲 我都未必會嘅，係啊，東方快車謀殺案，知道你到底邊個咁究竟邊個俾人殺咗？ 但係 一輪我都唔知， 係真係好睇嘅。我其實都想試下寫一個片段人間 嘅 推理。 推理啊！ 好，等待你。 講戲 啊，到我啦！我依家講 點啊？你 就係叫做笨鳥啊！係 你真 係 笨鳥， 鳥係雀仔 雕不 係啦。咁係一個夫妻檔嘅國內一個黃琦同埋阿大蟲龍志，佢兩公婆拍嘅，兩公婆都係之前搞開啲紀錄片嘅。佢呢個咧其實係系列式嘅，由呢個雞蛋與 石頭， 雞蛋和石頭，跟住係第一套已經係2012年。佢其實一路講咧一個喺農村生長嘅女仔嘅一啲嘅經歷，其實同導演都有少少 related 嘅。佢都係想寫湖南襄阳呢個地方個女仔點樣成長啊，由十二三歲嗰啲女仔啊，同埋因為佢喺鄉下比較落後啲啦。咁然後笨鳥之後就係石門啦，最新嗰套仲攞埋獎。咁呢套戲咧一路都係由同一個女仔做嘅，呢個女仔叫姚紅貴啊，我覺得佢真係演得幾好嘅喎。佢響即係我睇呢套笨鳥咧，佢真係不施脂粉。好活生生咁演繹呢個農村好迷失嘅，因為佢媽咪去咗珠海做嘢，佢跟住佢婆婆 嗰啲人一家人生活，咁佢想有男朋友啦，咁佢又冇錢啦，咁佢做咩咧？佢學校個老師個櫃桶嗰度偷咗啲手機，然後攞去賣。咁我覺得係淡淡然，同埋咧個導演嘅手法咧，佢好多都係一個鏡頭直落嘅，其實好難演嘅。 一鏡到尾係好 難 演。 我其中有一幕我幾中意就係個女仔咧踩住個單車向一啲。嗰陣時係已經係成條街冇人啦，朦朦朧朧，佢又踩住個單車，一路向住遠方駛去，好似即係自己嘅人生將來目的地係邊咧？ 你似乎都好中意呢啲咁嘅景。 我好中意啊！我真 你已經講有幾套戲都係咁樣，即係踩住個單車，或者一個人揸住架車就向住冇人駛去。 大家好，我係蔡瀾，什麼是快樂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即系回归了，这星期上星期你放了假， 系啊，你放假啦，就系第一， 我哋都挂住你噶， 系啊， 系啊， 同埋挂住你对你嘅脂肪， 系啊， 点解啲男性荷尔蒙咁多多咁多收嘅？ 系啊，好靓啊，你而家 系 美人 美人 生收， 死我！系啊， 系啊，做咩搞咩啊？你排系嘛？啲男性荷尔蒙做咩咁浓烈啊？ 因为吸收咗， 哇！咁都唔少喎，系咪啊？ 喺第二啲渠道嗰度吸收， 咁就好啦。好啦，咁啊，今日当然啦，亦都系你上榜嘅日子啦，系啦。我哋都系咪要讲一讲？即系今日嘅话，应该都系差唔多告一段落噶啦，系咪？ 系啊，As per馬家姐's request， 佢终于可以放松下啦。 你应该好开心啊，系咪？你话点都系啦。好，咁我哋又就睇一睇啦，因为其实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咧，咪睇下佢嗰个腰围咧，究竟而家系去到一个乜嘢嘅进度嘅？咁啊，上个礼拜应该话在上个礼拜咧，就应该系38多少少嘅，咁啊睇下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即系我哋咧话佢低于38咧就当赢噶啦嘛，系咪？ 系 赢咗啊！ 37.75， 恭喜你啊！ 我真系瘦。 你真的瘦了？ 是啊。 欸？ 是 不是 因为。 欸，麦克好像有一点问题，是啊，那就这个是啦，你是不是松了？是啊，那麻烦可以大家要 share 你们的麦克。 三合一。 是啊。 三 合 一。 OK， 咁啊，当然啦，咁啊，而家系啦，咁啊，我就当然要讲讲 37.75寸， 37.75， 系啊，即系比之前系好咗噶。 咁啊，真系冇谂到 啊， 系啦，咁、 啊、 不如我哋就当佢如果系咁嘅话就 OK 啦，好唔好啊？ 放紧马，我觉得系咪咧？因为而家冬天冻咗咧， 关咩事？ 热量流失大咗， 哦， 所以就 定系同嗰啲男性荷尔蒙多咗有关系啦。 做多咗运动， 没错，系啦、啊，恭喜晒马家姐达标啦！ 佢都有send饮食记录俾我嘅， 嗯， 咁但系我哋可以好快睇一睇佢个饮食记录。 系 咁啊！当然即系沙爹藕面啊，嗰啲就马家姐你知咩事噶啦，系啦， 讲咗好多次噶啦呢啲嘢，系咪？ 咕噜肉嗰啲你知咩事噶啦，系咪？知唔知啊？你听唔听？ 仲有咧，仲有咧，不如讲嗰啲讲嗰啲嘅，系啊，系食得嘅嘢啦，系冇嘅系咪？本来应该食得嘢系冇。 咁平時好地地食開三文治嘅咧，就即係有兩日咧就食呢、這個。沙爹藕麵啦，紙包小蛋糕啦，就唔知食咗幾多個紙包， 一個 有幾少先？ 個蛋糕有幾大啊？ 咁呢個唔係叫小啦，叫中型 正方形。正方形 唔係好大隻啫喎，頭先佢做嗰個 正方形扁噶， 係 即係唔係一個杯嗰只嚟噶？ 哦 ，OK， 啊嚇，扁蛋糕 係啊， 算啦，由佢啦， 係啊，即係食完就會快肚餓咯， 係 唔係啊？唔肚餓啊，嗰日。礼拜六 吓，点解会食啲咁嘅嘢嘅？点解会做一个 啱屋企有嗰啲咯？即系六嚟噶嘛？ 点会突然间屋企自己生出嚟咩？嗰自己买噶啦， 唔系嗰日出咗去做嘢，做嘢，系啊， 系好。 咁系啦，咁嗱，我哋round up 翻马家姐，由二月开始，我哋二月六号开始度嗰个腰围噶嘛，由开始嘅42寸。至到今日嘅37.75，咁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好唔好啊？ 係啦，你都做翻過， 唔係應該話唔夠好，但係呢個方向係 O K 嘅， 方向係正確嘅，梗係啦，方向根本佢就從你，你畫咗嗰個， 我 plot 咗個圖出嚟， 係啊，冇錯， 睇下你嗰個腰圍嘅走勢啦，就猶如你個心臟咁樣跳動， 都係向下嘅。 我想问啊，即系如果呢个 percentage 咧，你帮我读下得唔得？嗱，其实咧喺我心路历程咧，我一路都知道真系健康紧要，健康必须要健康，太肥真系唔得，特别系中央肥胖啊，因为好，我觉得系。一啲污糟嘢喺个肚里边嚟嘅， 你成日都会 feel 到系咪？即 系 有好多垃圾喺里面咁样， 油啊，即系坑渠啦， 要通啦， 系啊，要通啦。咁就系，我觉得系啲垃圾，全部都系唔好嘢，我必须要尽快清走 啦。OK， 好。 咁希望你都成功啦，我哋都即系餓咗你一年噶啦，即系帮咗你一年噶啦。 系啊。 咁我哋个overall 嘅成绩咧就系。我哋由一开始42到今日，即系我哋睇总赛果啦，37.75咧，你就系下降咗4.25寸嘅 ，OK 喎， 系啦，咁个 percentage 咧有10% 嘅， 咁少， 好少喎，10%， 10% 都系唔好用 percentage， 你净系你舒服啦。系啊，你舒服啦， 咁 其实10% OK 噶啦，已经有两位数字啦嘛。咁对于佢嚟讲，系咪啊？ 唔系，我真系有嘢问。咁喺磅数咧，我唔记得咗啦。我谂而家系70，阿冇啊，66，我记得啦。 正，如果系正确嚟，对唔住， 佢磅数嘅话咧，佢唔系话超好多嘅，但系主要系讲嗰个中央嗰个脂肪。 系啊，你知唔知啊？有好多朋友咧，一知道，你就系马小强啊，佢哋都觉得好讶异，即系我仲以为你一个肥佬嚟嘅，你都咁瘦咁样。 所以咁樣咪覺得佢 係啦， 所以咁樣佢咪驕傲咯，就唔需要再點樣努力咯，係咪啊？ 我覺得係呢一樣嘢， 我冇驕傲，真係冇驕傲。 唔係佢係願意相信人哋去咁樣同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嘅話，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佢就冇好好咁樣去面對，佢真係面對， 佢覺得好已經好好啦， 你就感覺良好你就算啦嘛。 我真係唔覺得，因為其實我真係 咁點解你唔做好？算。 但我想问，我哋都逼 咗， 我哋逼翻咗你成年，你有咩感想啊？ 但系就相对之下嘅话，你会见到小杨妹，佢就一路咁样不断咁样有进步，系咪？佢就系亦都有努力，大家系见到嘅。咁你会觉得好惭愧啊？ 你有冇觉得我辜负你辜负咗 人哋啊？ 因为好多呢个 咗淑女关注组 啊， 你 知唔知啊？ 好重要噶，呢个系你嘅 关注组嘅即系 fans 啊，佢哋都有你， 佢哋 真系 discharge 咗佢啦，我真系唔忍心，系咪啊？ 出院你哋 主任啊，发发啊，系啊，阿替替都好紧张你，咁我真系即系好想帮你啊，知唔知啊？ 我知， 唔好因为我哋已经系 discharge 你之后嘅话咧，你就 我放 自己喎。 假，我哋明年二月 可以嗱，我而家咧就系叫 PRN 嚟，即系我哋写嗰啲即系医生嗰啲 notes 咧会写 PRN， 你知唔知 PRN 点解 ？Stand for 咩咧？ 系啦，咩意思啊 ？PRN。 R 系 ridiculous， 咁 N 咧 ？N 系 neurotic， 咁系风骚快活人咯。 interpret 得好好啊！咁其實 PRN 係拉丁文嚟嘅， 咁咧就係 prorenata， 咁其實咧就係話要需要嘅時候咧，你就翻嚟揾我啦。 哦， 哇！呢句説話真係窩心啊！ 可圈可點啊！嚇，窩心，我覺得真係可圈可點啫。你有需要嘅時候就過嚟揾我， 唔係，即係 我冇需要就唔需要啦， 我絕對有需要，真係有需要。 佢可以點啫？佢唔放棄你，可以點？Tell me what can I do？ 系咪先 ？OK， 点都好。 如果你两个咁样头家散嘅啦， 我冇，我冇。 咁你做好啲啊，马小姐， 系 啊。 OK， 好啦，咁都希望你嘅一路嘅话都系向住一个即系健康嘅 冇错， 系一个步伐度去进发。 指数系进步咗，希望你啲坏胆固醇依家达标翻，呢个系值得鼓舞。即系仲要继续去努力，就系控制好啲你嘅血压啦，同埋咧你个腰围再。可以达标多啲嘅， 嗯，好， 圣诞节唔好食咁多圣诞大餐啊， 系啊，同埋呢一期唔好食咁多腊肠，即系我想话你要讲嘅就系 多食腊肠嘅， 佢 OK 嘅系嘛，你食唔食呢啲嘢噶？ 其 实可能 我准备买啲鸭润肠， 所以咧， 咁呢集节目之后，你会唔会考虑咗可能买少啲咁样咧？ 会，一定会 ，OK， 即系我想买。两孖一孖俾我阿妈，一孖、我自己。 OK， 好，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讲嘅就即系腊肠呢样嘢，因为嚟紧嘅话，我谂相信有好多人都会可能过年过节啦，系咪呢啲咁嘅嘢都系，冇错。咁腊肠需要啲咩？ 最中意食腊肠， 唔系腊肠捞饭，你唔觉得好好味嘅咩？ 今日真系几好食， 其实你净系摆上去个饭嗰度咧，系咪一切蒸熟佢，我觉得已经好好味，系啊，但系就有好多嘅陷阱喺里面， 冇错。咁因为即系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就系消委会最近都有做咗个报告啦，系啦、就出咗嚟，佢咧就攞咗30个样本去睇下入边嗰啲成分啦。咁、其实咧即系可能睇翻出嚟咧，有啲叫瘦嘅，即系瘦嘅腊肠咧， 有一啲极瘦嘅，佢所谓叫做 即系你话见到马家姐系瘦嘅，系咁其实就系唔系瘦，即系我想用翻个比喻嚟。 哦， 咁其实。個脂肪含量咧，甚至乎比正常嗰啲咧係高嘅，所以就唔可以相信咧嗰、那個即係嗰個 marketing 嗰個字啊，係咪啊？明唔明啊？ 係，即係其實基本上我就係咪應該係咁樣講啊？你預咗啦，即係如果你要食呢個臘腸嘅話，其實你都預咗，因為其實裡面佢嘅 脂肪 系啦， 系 冇錯，一定要有 噶 嘛，係咪？佢唔可以話完全都係瘦肉噶嘛， 應該高啦嚇。 是啊，你真的很醒目啊！你知不知道一条腊肠的腊汁可以去到几多 少？你俾系啊，有几多啊？即系几多斤 A？ 我哋度腊汁嚟计啦 ，A 一条腊肠嚟计 ，A 有500 ，B 800 ，C 1000， 八百 可以去到1000。 哇！好夸张啊！ 系啊， 几大条？ 唔怪之咁好味，普通一包腊肠咯。 或者 系一条定系两一条一条， 即系大约50克到咁样。 嗯， 可以去到咁高啊个钠质。你记唔记得一日所需嘅钠质系建议系几多啊？世卫建议。 啊，有电话搵我。 你睇你几唔认真，讲咗成年噶啦。 世卫应该系一茶。 嗱，我哋再啱嘅。一茶匙嘅鹽啦，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講係鈉質轉化做鈉質咧，就唔好高過2000毫克。 嗯， 咁你下如果你食咗一孖嘅話，你咪已經過咗咯。 其實你講緊每日咧，世衛希望大家可以達到嗰個好少嘅啫， 好少。所以咧，有研究都指出香港人食嗰個鈉質咧，可以高於即係2-3倍嘅。 梗係啦，朝朝嗰啲咩餐蛋面啊、沙爹牛肉、五香肉丁，其實好勁，我真係。 你知就好啦，好下一位。 佢真系知道、 啊，佢知道 就 所 以即做得好少少啦。 知道食 系咪啊？ 系 系啊。 好，咁 钠质会影响啲咩啊？马家姐， 高血压 系， 冇错 啦。 系啊，胆固醇， 嗯， 即系影响个血压啊。 系啊，我知，我知。 咁血压高嗰啲应该点啊？ 食得清淡啲。做多啲运动， 好针对性，我觉得今日好好啊！我喺侧边嗰度，隔岸观火。 你个位系啊， 我绝对系啊。 好嗱，我又俾大家估下先。咁话脂肪高啦，咁如果我哋当100克去计算嘅话咧，个脂肪咧即系总脂肪可以去到几多克嘅 ？A 20.5克 B 30.5克。C 38.5克， 三十八点五克啦就最高啊， 系啊， 系啊， 冇错，即系 死嘢咪 set 得咁渣。 再嚟嗱，除咗嗱，钠质啦，脂肪会高嘅，糖分咧都系会高嘅咧。估唔估到糖分其實都係高嘅，喺臘腸嚟講， 其實 甜 甜 地 㗎，好味㗎。 有睇啊，糖啊， 係，同埋佢落即係製造嘅過程中都會落咗糖。 係啊，仲有豉油啊、生抽啊， 好多嘢㗎， 好多嘢。 係啊，佢要醃嗰 啲。你諗下啲烏蠅都嬲住，即係甜啦。 咁我又問下啦，咁最高誒100克嚟講啦，個糖分可以去到幾克啦？咁啊 ，A 你 set 好啲答案， 13.4克，B 23.4克 ，C 33.4克， 三十三点四， 你啊？ 三十三点四， 错啦，小人会啱， 因为 得 咁 咁 就会 set 得再 set 过噶嘛， 唔系 都唔知女人心嘅嘛，家姐。 其实咧，我等佢有啲成功感嘅， 真系多谢你，我都等你有成功感啊，系咪啊？你低于38啊嘛。 其实佢有挫败感， 但系佢觉得佢有成功感。 哦，即系答错有成功感啊，好奇怪。 因为低于38寸啊。 OK， 好，仲有 咁，我哋讲咗话高糖、高脂肪、高钠啦。咁其实咧制作嘅过程中都会落咗好多啲添加剂啊。 系啊， 系啊。咁添加剂咧，其实佢有即系当有防腐嘅作用啦。咁就系话佢嗰个指数咧，其实咧就未超于即系中国国家标准嘅。咁但系如果当细路去食得多嘅时候咧，又唔系咁好啦，即系影响发育啊嗰啲咁啊。咁有两款腊肠咧。其实咧就揾到咧有一个我哋叫做即系用做染料嘅东西啊，系啊，即系禁用嘅染色料啊， 系 咁啊一个咧叫做红二 G 染色料嚟嘅，即系有机会可能你喺散买嗰啲咧条绳啊，红色嗰啲、 啊，我知道我有睇到个报道， 系啦系啦。咁紅二 G 咧，即系即系禁用咗嘅，即系2008年嘅时候已经禁用咗。咁、但系咧红二 G 有啲咩影响呢？即系话，即系会有机会咧，就影响即系健康咧，即系导致 癌 症啊嗰啲咁样。咁、当然即系要食， 即 系 其实有啲色素嘅嘢嚟嘅， 系 咪一啲颜色嘅嘢？冇必要嘅喎，其实。 可以用其他咯，即系可能 嗰啲腊肠红 色， 靓啲啫嘛，系啊， 即系 佢冇损 色啊，系啦，血红色啊，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药单明 B。系啊， 哇！听个名字已经知系个，我谂古怪，古灵精怪嘢啦。 即系同啲 cancer 有关噶啦， 系啊， 即系唔识读嗰啲咧。 药单明 B， 药单明 B， 药单明 B 咧，咁即系如果即系食得多嘅时候咧，就会令人呕心啊、呕吐啊，嗰、那个即系尿会变红色嘅色素嘛。 哇！ 系啊， 你咪食得好多啊，令人呕心。 你做咩成日装我去厕所啊？你咁衰。 哦， 系啊， 真系系啊，但不过呢啲嘢其实你系净 系 睇佢你就见唔到嘅， 系啊， 系啊， 咁同埋即系有时睇嗰个包装嗰个营养标签嘅时候咧，消委会都睇咗出嚟咧，即系真正去 lab 验出嚟嘅同佢包装嗰啲咧系高过， 一定 系啊， 嗯， 系啊，即系有啲系高两三倍咁，所以都要留意。 好，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重金属啦， 哇， 腊肠系重金属， 系即系你好多。好多方面，即系食物都会有重金属嘅，咁即系你制造嘅过程中，你落嗰啲添加啊，嗰啲咁样。咁、虽然个成分咧就冇话超咗即系中国国家嘅标准，咁、但系因为细路如果食得重金属多嘅时候咧， 影响脑部发展 系啦，系啊。咁但系大人都会影响噶，即系会影响 心血管 嘅疾病啊，系啊，影响皮肤啊咁样咯。系啊，重金属超标应该都听得多噶啦，系咪啊？ 知道。但我啲皮肤都 OK 滑啦，又发育咗啦。 你唔好理佢啦，总之佢自己感觉良好，佢都唔理。 唔系咁，我真系发咗育啦嘛。 系，但系个问题系你咁都叫好啊？做得好，继续 拍佢。 咁我哋又好快讲下个卡路里啦，一条腊肠50克啦， 系 其实个卡路里咧，即系等于一碗饭咁样。 哇！ 都唔係好多啫，其實 230，但係你嗰個份量嚟 係好少，係好少，係 啊，即係脂肪可以去到16克啦，咁鈉質咧又有800毫克嘅，即係你唔同就會有。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咁我食幾多？ 潤腸同埋臘腸，潤腸係咪仲勁啲啊？ 睇翻嗰個膽固醇就會勁啲咯，係啊，即係唔同牌子又會有少少差別嘅。 咁每日只可以食幾多？ 每日啊，兩片啦。 OK， 多謝。 兩片 ，thank you。 多謝曬， 唔該曬，下個禮拜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条过海隧道实施分时段收费后，隧道口挂起大型显示牌，显示当刻的隧道费。有私家車司機認為顯示牌不夠清晰，掛得太高，駛到隧道口時才能夠依稀見到，未能看清楚收費內容，指示牌的數字顯示亦不夠大。他又說今早離開香港仔隧道之後，由港島經紅隧出九龍，認為運輸署應該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的天橋設置三隧的收費牌，以便司機因應當日的隧道收費決定行紅隧、東隧還是西隧。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等罪，案件今日開審，預計審訊80日，本案不設陪審團，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聆讯。黎智英由庭警押往犯人栏，到庭后向公众席和旁听的亲友挥手示意。他身穿浅灰色西装外套，身形较以往消瘦，在庭上戴上耳机听取聆听聆讯的内容。法官杜丽冰开庭后说，日前有传媒报道黎智英就本案申请海外证人以视像方式作供，但被法庭拒绝。他说根据法例，有关申请需要在开庭前42日内提出，法庭在期限内没有收到被告提出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的申请。渠务处处长莫永昌表示，会重新检视现时200年一遇的排水干渠系统标准是否仍然合用，水浸黑点机制以及蓄洪池容量等，预计明年底完成。莫永昌接受明报专访时说，因应九月的暴雨，在正进行的防洪管理研究中，会重新审视有关标准，并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以决定日后方向。另外，当局正规划23个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预计明年就当中7个工程设施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期望明年开展工作，部分设施最快2027年分阶段建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天气较为和暖，星期三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寒冷。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3点，跌158点，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7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8跌1.6，腾讯控股310.6跌3.8，南方恒生科技3.66.6跌4.2，东方甄选30.3升4.05，恒生中国企业57.1跌6，阿里巴巴

此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重演，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像初恋，想知己曾经便已足够，尚没有要求，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片段人间，婚外情，在我的手机里面有无数的联络人的名字，亦都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每一个我都尽量写得清清楚楚。如果有公司名，我会写埋公司名；如果冇嘅，起码会将佢哋公开公事同埋私事，因为我系一个有系统嘅人。除咗联络人里面有一个人，只有一个英文字母 V 字，冇写公司名，冇写任何嘅资料，而呢一个人同我嘅 WhatsApp 通常都好简单，就算俾其他人睇到，都未必会知道我哋讲紧乜嘢。 今晚 OK？ OK。 九点。 OK。故事由某一次一个就会开始，在一个客户搞的招待会，我代表公司出席，整个酒会的气氛很沉闷，去到一半我已经想走，刚刚想先摆低手上面的那杯的红酒，点知一转身就撞到另外一个人，死了，我喝剩那半杯的红酒全部都倒了去前面的这个人的身上面，我望一望，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一套名牌西装，好斯文的男人。不好意思啊，我看不到你站在我后面啊。Sorry 啊。 不要，明白的，明白的。 那怎么算啊，我整污了你的衣服。 嗯，没办法啦，你不倒都倒了。 啊，不如这样啊，你拿去洗洗完之后你给我一张单。 不用，由他啦，有眼钱来的。 不要啦，我应该负责的。 不是，真的不用的啦，你又不是特登的。 我坚持啊。 这样啊。好啦好啦，有几号电话？我洗完通知你。 好啊。半杯红酒带来了一段孽缘，他的名字叫做 Vincent， 他很喜欢拿自己的名字来开玩笑，经常说胜利的手势已经可以代表了他的名字的 V 字，因为他说自己是人生胜利族。的确是的，以他这样的年纪，有咁嘅事业同埋财富，的确会好令好多人都好羡慕。唔知系咪因为咁咧，我对佢有咗一份额外嘅好感。喺认识佢之前，我啱啱结束咗一段三年嘅感情，本来对男人已经冇咩信心， 但唔知点解，偏偏就系死喺佢手里面。 感觉怀念记吗？一起后风破。谁像你好，肯给我挥霍、你说你已渐老，爱多于角度。我说我也渐老，却想再寂寞。感觉，来吧抱拥这躯壳，来吧。空的这躯壳，也留感觉离别对不起，跑去工作。 爱情虽然是盲目，爱情中的女人虽然是傻，虽然是蠢，但是我们总有一种女人天生的第六感。我和 Vincent 有了亲密关系之后没多久，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妥。她和我去的地方总是没什么人，偶然走进一些比较多人的街，她总会耷低头，或者无端端会戴上口罩。她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每次当电话响起，佢个样都有啲紧张，然后一定会行到好远好远去听。我开始知道系咩事。今晚当我同佢喺床上面休息紧嘅时候，我终于问咗我已经想问佢好耐嘅问题。你其实系咪已经结咗婚噶？ 如果我话系，你会唔会嬲我？ 你答咗咪知道咯。 系，你嬲啊？ 又唔系，不过的确有啲失望啫。其实你可以早啲话俾我听噶，咁咪唔需要到我问你先讲。 系嘅，但系我好惊你知道之后，你唔会再理我。 你唔惊你太太知道咩？ 我谂佢唔会知啩。 点解咁肯定？ 唉，佢好忙噶，朋友多，应酬又多，又孭咗几个咩义工团体嘅顾问喺身，一阵又话要开会，转头又话要去做义工，佢边有时间理我？ 所以你就去偷食？ 阿 June 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啲咁难听嘅说话去形容我啊？我系真心中意你噶。 咁喺我同你老婆之间，你中意边一个多啲啊？ 你一定系你。 即系我叫你离婚，你都会？ 呢方面我有我嘅顾虑噶， 个个男人都系咁讲噶啦， 系真噶。我唔怕同你讲，我而家做紧嗰间公司系我外父开噶， 一切都明白晒。唔怪得知佢咁后生就做到咁高位，原来系夫朋妻贵。如果系咁，佢一定唔会放弃呢一段婚姻，因为放弃呢一段婚姻就等于放弃佢嘅事业。 阿 June 啊，你放心啦，无论点样都好，我系唔会离开你噶。我就算暂时唔离婚，都只系因为我仍然想 keep 住份工咋。但我已经做紧嘢噶啦，你信我啦。 做紧嘢？做紧咩啊？ 我同朋友倾紧，迟啲可能会开另外一间同类型嘅公司，然后我就会离开而家呢间公司噶啦。我会到时会正式同我太太离婚噶。 咁会系几时啊？ 哎呀 ，June 啊！我真系答你唔到啊！但系我想你俾啲时间我啊，好唔好啊？ 好，咁你又唔使咁紧张嘅。其实我头先都系问下你啫。大家大人大姐，就算我哋继续喺一起，都系我心甘情愿嘅。我唔会怪你。 你真系咁谂？ 嗯，真系噶。 Juna， 你真系好啊。 以前我好憎嗰啲做第三者嘅女人，今日我就系呢种女人。我相信如果我将我个故仔话俾任何人听，佢哋都唔会同情我，甚至可能会咒骂我，话我破坏其他人嘅家庭幸福。不过我始终觉得不知者不罪啫。喺呢一段感情开始之前，我根本就唔知道佢原来已经系个已婚嘅男人。其实我同佢个老婆一样，都系个受到伤害嘅人，分别只系佢暂时仲未知道，而我知道咗，但系唔可以讲出嚟。相对嚟讲，我比佢更加辛苦。由嗰日开始，为咗冇俾人哋知道我哋嘅关系，我哋尽量唔喺手机嗰度留低任何嘅痕迹，因为佢话唔想俾佢太太有机会睇到。我哋嘅对话尽量写低咁简单，得咁简单。 今晚 OK？ OK。 九点。 OK。我哋嘅约会都系用一个一个嘅大话换翻嚟，我哋相处嘅时间都系用一个一个嘅藉口去瞒住佢个老婆得翻嚟。最初我都有啲内疚，后来我唔单止冇任何嘅感觉，仲帮埋手谂下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个藉口变得更加完美。如果佢系呢段婚姻嘅凶手，我就系佢嘅帮凶。终于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 其实你嬲唔嬲我？ 嬲你？嬲你咩？ 嬲我唔同太太离婚咯。 嬲你就唔同你一齐啦。你都同我解释咗暂时唔可以离婚嘅原因，我仲嬲你咩？ 你真系好啊 ，Jun。放心啊，我应承得过你嘅，我一定会做噶。 嗯。其实去到今日咁样嘅地步，我已经唔系好介意佢最后会唔会主动同佢太太离婚，因为咁急约我出嚟做咩啊？ 我太太知道咗我哋嘅事啊！ 吓，点解嘅？ 我一直都估唔到，原来佢一直都有揾私家侦探跟住我噶。嗱，你睇下 呢啲相。 佢话系嗰个私家侦探影噶，我哋原来每一次去完酒店都被人影低晒，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 咁而家点啊？ 佢仲话要同我离婚啊，冇办法啦，见步行步嘅啫，依家。 咁我哋， 我谂我哋 都系暂时唔好见住啦，等我搞掂先啦，好唔好啊？ 我明嘅。 阿尊，你放心啦，搞掂咗之后，我就可以正式同你喺埋一齐噶啦。不过到时我可能就系一个失业嘅人士，希望你唔好嫌弃我。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到时你做一个住家男人，我出嚟赚钱为养你啊！ 黐线，我唔会用女人钱噶。我同自己讲，我一定会爬翻起身嘅。 我讲下笑嘅啫，我对你有信心。 嗯，我要走啦。 你先走先啦，我想坐多一阵。 咁好啊，我搞掂咗，我尽快揾你。 嗯，拜拜。望住佢嘅背影离开，我攞起我嘅手机，打咗个电话俾佢，一个用我最近用钱请翻嚟嘅私家侦探。喂，我啊，你上次帮我寄俾佢老婆嗰啲相咧，佢全部收到噶啦嘛？唔该晒你。话时话，批相影得好清楚，你做得好好，寄张单俾我。等我赚埋条尾数，唔该晒。 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这颗心的血清，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缠绵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缠绵游戏。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